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到和我们在一起的是军事专栏作家朱江明大哥。朱大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朱江明。 哎，这个朱大哥以前在杂志和报刊上面经常写这个军事的专栏哈，我也一直有读，就是讲一些非常实用的技巧，比如说这个特种部队平时练的是哪家的功夫。朱大哥自己也练过对吧？ 练过一些， 真是民间高手 啊！待会儿说这个说激动了，千万别打我。咱们今天请这个朱大哥来，主要是为我们介绍一下最近香港的这个电影哈，《一代宗师》有一个入围奥斯卡的两项提名啊。那这入围的是最佳摄影和最佳服装设计，虽然说可能很多人觉得含金量比较一般吧，但是《一代宗师》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呢，就是是恐怕是王家卫的第一部所谓的武打片，武侠片。我不知道朱大哥同不同意这个武侠片的这个说法，它算得上是一个武侠片吗？ 我想首先呢，它应该不是他第一部武侠片，他第一部武侠片应该是那个《东邪西毒》 啊，对， 实际上他 这个他应该是花时间， 因为功夫片，对，我想说的其实是功夫片，对。但是我们经常会把功夫片跟武侠片，大家觉得有打的他。就是武侠片，可以这么认为。 这其实有区别的， 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像李连杰在他拍那个《霍元甲》的时候，他就说这是他拍的最后一部功夫片， 但不是武侠片， 但不是武侠片，也不是这个动作片。 啊、 你会看到他之后还拍了什么？就是那个功夫之王，实际上那个可能是一个玄幻的武侠片，然后接着。又拍了一个就功夫片就不断了，包括敢死队二啊，这些敢死队一二这些， 所以敢死队也可以算得上是功夫片， 敢死队算得上是动作片 啊， 就是这个在电影的时候是有。 而且王家卫他这个片子啊，就一开始宣传的时候就说他是十年磨一剑嘛，就花了特别长时间， 拍了特别久， 而且呢是去民间是真的是寻访了非常多的武林高手。最后其实朱大哥您看哈，在张震还有章子怡、梁朝伟他们打得怎么样，是真的专业 谁功夫最好？ 那肯定是张震练的最好， 但张震戏份最少。 对， 张震打的最好。 对，所以这个是让人很纠结哈。你说在这个很多现实生活中，你功夫最好的在电影上，你不一定是能够最让人家记住的。 对， 在电影上通常是长得最好看的那个。 哎，其实啊，这个片子在国内也是拿过很多奖的。你像章子怡，她不是拿了大满贯的时候，后来金马奖她也拿到影后嘛。 对， 当时对她这个角色评价是非常高，当然是她是从这个人物性格和她演技这边出发。我这两天看。这个电影的资料，我就发现会不会他的武侠片里就中国那种哲学元素太深奥，就未必呢是能够让外国人他能够理解了的。就比如说我今天看到的啊，说这个梁朝伟演的那个角色，他的这个手掌向上和向下，他原来有特别不同的含义， 这个阳手 什么阳手和阴手啊，就是这种东西它其实包含一种非常深奥的，它不仅仅是武学了，它甚至是哲学层面上的一些含义，是不是？ 朱大哥觉得这个是真的吗？这个是写实的一种。 他这个《一代宗师》的这个编剧呢，本身就是姓徐，具体名字我忘了，但是我知道他姓徐。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逝去的武林》。那么是采访了很多的老武术家的，就是包括这本书呢，实际上当时。有点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武术界吧，有点洛阳纸贵的这种感觉 啊。 包括现在的就是在有一个网站专门卖老旧书的，叫孔夫子。对，孔夫子上他那本书，我记得原价好像30多块钱，然后孔夫子上卖100多块钱。他是有很多很珍贵的史料的，因为在武术界呢，就是尤其传统武术界，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历史不是。可以说在历史界不是信史， 它是口述史 啊、 嗯， 就是全凭大家口手口相传。 对、 嗯，那么加上这些老人呢，普遍都已经就是都该走的就都走了，没走的他可能也已经精神上不允许他去写书什么这些了， 嗯、 所以那本书是有很高的一个参考价值、 嗯。 那么当时王家卫找到这个人呢，实际上就是他王家卫想拍这个《一代宗师》的时候，我记得很早，那时候我听说就是，那个甄子丹的那个《叶问》， 对， 几乎是同期的嘛。那你想，《叶问一》都已经上映了多少年了，都属于老电影， 嗯、真是 在那个央六放的。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他，但是这个徐编剧呢，他本身呢，他这个书是很后来才出来的 啊、 嗯、 所以我估计呢，可能是王家卫呢在最开始呢他没有找到这个拍电影的这个方向 啊、 嗯、他最开始就是说我要拍一个关于叶问的这么一个题材，因为叶问虽然本来他不是很有名，但是李小龙很有名， 是 李小龙是一个中国电影的一个精神性的一个人物，功夫片的创始人嘛， 嗯， 那么他要拍这个叶问应该是有他的野心在的，野心就是说我挖掘李小龙前传， 嗯， 那么我等于是我挖掘功夫电影之前的这些事情。 在这个一代宗师的北美版，我看他那个海报上面，他的宣传就是李小龙师傅的故事，或者说李小龙的这个启发者的这个故事，他的卖点是这个。 对对对，实际上这个王家卫本身他是一个文艺片导演， 对， 大家都认为，但实际上他商业炒作一向是很成功的。 没错，他这个电影能够拍那么长时间，也得有人信他，不然的话这个钱全部都得打水漂了。 对，没错。 好，所以这个香港电影哈，咱们今年也是邵逸夫去世，所以大家会回顾他这个邵氏电影在香港电影上的一个成就。邵氏电影让大家印象很深的，比如说独臂刀哈，这个电影可能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个印象，或者作为内地的很多看港片长大的，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我会觉得哎，这个武打好像是香港电影的一个特色。但是从比如说邵氏的电影到今天王家卫的一代宗师，港片里面仍然有武打，仍然有各种巨星，您觉得他这个打的这个套路有变化了吗？ 变化是挺明显的。 嗯， 就是说港片的武打呢，它的历史是很悠久的，就是从黑白片开始，像这个最著名的就是黄飞鸿嘛。那么现在很多人都说黄飞鸿是续集拍的最多的一个电影，据说是100多部。那么实际上它大部分是在黑白片年代拍出来的。 嗯， 就是你看从那个就是彩色的电影开始呢，好像就李连杰加入之前就很少看到有黄飞鸿题材的电影了。 嗯， 那么如果我们看最早期的这个黄飞鸿电影，就是关德兴和这个时间拍的这些， 嗯，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时的电影呢，它的武打场面是长镜头拍的， 嗯， 就是一组下来几乎中间是 没有停的， 对，没有停的、 啊，嗯， 那么这个就很考验这个就是演员本身的这个功力了。因为等于是你中间不能有， 你不可以摆一个 pose 然后歇两秒再打一圈， 没再靠后期剪接，你必须得自己一口气一气呵成的完成 打出来的。 对对对、 啊、 实际上现在还有人这么拍。 嗯， 日本电影有一些，我前一段我就不太记得名称了，反正就是武士电影嘛。 嗯， 那么也那个片子我也觉得很震撼，就是两个武士用真剑打的时候，它也是一组长镜头下来。 嗯， 那明显这两个人的剑道训练是训练的相当好了， 都是行家、 嗯、 对，都是行家。 嗯， 而且就包括他拿剑的手势啊什么这些明显都是专业级的。 嗯， 所以呢就说当时呢，为什么香港的电影就是说在黑白片时代曾经有一个这种功夫的小高潮呢？ 嗯， 实际上是因为49年之后呢，有很多传统武术家就跑到香港了。 嗯， 比如说这个时间老师，他本身呢，他是罗汉拳的传人，就是反正就是掌门这个级别的。包括后来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事儿，他在跟李小龙拍这个《龙争虎斗》的时候，李小龙说石老爷子过两招，然后光一拳就被时间打了。 他也没说预备开始，啪一拳打过来。 嗯、然后就李小龙就不服嘛，然后说再打时间就不跟他打了，反正我占便宜了。 对， 老头比较鬼，但是就是。绝对是说时间这个人的武功是很好的、嗯、啊，而且在他们这种经过战争年代的，就是 如果没真功夫的话，肯定是会被揭穿的嘛。 是，这个都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 的。真的是你，我最近看这个张震，你之前不是都报很多他的新闻嘛？说他真的是在全国那种武术比赛上拿奖。 说张震为了演这个电影去练功夫，西湖边上有一棵张震树，说他每天上去练掌都把树给劈歪了。这 个是真的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真的假的，没见过。 后来我去看资料，发现真的是在2012年的时候，在12月份有一个叫全国神枪杯八极拳的比赛，真的是在长春有这么一个比赛。当时呢，张震他就以这个青年组参赛选手身份他去参加比赛。他据说呢，好像当时在赛场的时候还有他的同门的师兄弟啊给他鼓舞啊加油什么，最后就拿了个第一。后来就问他，你是怎么拿到第一，你怎么练的这几年？原来呢，他就找了一个叫王世全的师傅，这个呢他是也是北京的一个民间高手，是专门这个北京八极拳协会的会长。当时王家卫呢就带张震去见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就问他，他说呢，你是为了电影应付电影练架子还是真练？张震说，我真练。结果呢就练了3年，真的是不分寒暑哈。他说夏天的时候早上5-6点起来练，冬天的时候7-8点就来练，每天呢起码练这个6个小时吧，反正非常的刻苦。最后呢练成之后，你看不仅是全国比赛拿大奖，而且他自己说，他说对我整个人的性情也是有改变的。他以前是比较一根筋那种，后来呢他说慢慢能够有自己的一些比较独立的一些想法呀，对自己的性情啊什么，对自己的呼吸啊这种更加懂得了。是真的吗？我听说朱大哥也是自己有这个病。 朱大哥像张震这样练3年能够练到全国冠军的这个可能吗？ 他就是说张震参加那个比赛呢，是一个表演型的比赛， 所以长得好看有加分， 含金量不高。 不是，就是说，因为武术呢，从这个就是武术竞技化开始呢，那么它就分成了两个不同的这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说这种竞赛型的，竞赛型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全国全运会啊什么这种比赛，那么它就是一个人上去耍套路，耍完之后，教练评分。那么实际上从客观来讲， 实战价值不高，可能 是吧？它有一定的实战价值，但是它不是对抗型的比赛。对抗型的就是像散打啊，包括现在这个武林风这样的，电视里头。那么这个 有点像搏击之类的，对吧？ 对，它是因为实际上你这个东西扯到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说一个武术家到底他有什么价值，在现在这个年代？ 对， 那么它价值就是体育价值，体育价值那你就肯定是要有一部分是竞赛的嘛。 对， 那么竞赛你就得定一个规则出来，你不能说是活着的 功夫就是一横一竖，你这个输了人躺地上， 这个有几个人能活上来啊？是吧？你像当时这个民国的时候搞这个中央国术馆，那是当时全国的高手来。当这个等于是当时 武林大会了，这 是武林大会嘛？那现场打死的就十几个啊！ 哇， 就是那这个东西你现在怎么搞？文明社会， 对 对不对？ 是，所以这个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啊，据说这个是王家卫自己说的哈，当时请教特别多师傅，这是不是我们这个功夫啊，没有那电影那么长的这个，比如说5分钟打没那么长，两下。我们真功夫上来两下就出胜负了，你这可能另外一个人就打死在地上了，这个怎么拍电影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各个门派之间，你这个虽然说是以叶问为主角吧，但是我们那些门派的师傅有一个纠结，就是说我们这功夫要出现在电影里面，我不能输。 对，不能毁名声。 这个大家有一个不服气，可能在咏春这一个拳，这个朱大哥也练过哈。咏春在有叶问啊，或者说李小龙这个发扬光大之前，他不一定算得上是中国最厉害的武术吧？ 咏春是一个很窄的拳术 啊， 就是说他在叶问之前呢，可能全国练的人不会超过1000个 啊， 就是100计的 啊。 那么 1000个就算是非常少了，是吧？ 就非常少，这是小拳种嘛，这叫好。那大拳种，你像这个太极形意在北方的，那都是数以万计的人在练， 是 这不是一个等级的 啊。 甚至乎呢，当时呢，就是说叶问在香港教咏春的时候呢，他也有一些别的咏春师傅，就是说 有竞争。 不是竞争，他就说这个发扬光大就是欺师灭祖，就这个。这个是咏春派本身的当年的一个非常之正式的说法。 我不可以传的太多， 对，不可以穿的太多。他跟他的这个早期的师承是有关系的，因为都说是什么这个南少林被烧，当然那个历史是胡扯了，就是但是他确实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他是这种南方的这种秘密社会的传说， 跟可能什么天地会啊什么三合会有一些关系， 就都是这种吧，他躲在船上练嘛，那么你这个时候你要把它广泛的说来开个场子大家都练，哇塞，那 暴露了， 那你就暴露了地下组织就暴露了。 好，这个咱们今天聊这个一代宗师，包括香港电影当中的武侠的这个套路武打和功夫哈，相信喜欢看的人不少，咱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请到和我们一起的是军事专栏作家朱江明大哥。 你好。 嗨，这个朱大哥是一个是做军事的评论，还有一个自己也练过功夫，又喜欢看电影哈。今天这个话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一代宗师这个电影他拍的时间很长，王家卫自己说他是找的每一个师傅都做了一个访问，都有一个记录，可以说也是对中国武林有这么一个回顾。但其实现在如果大家在这个内地看这个央五的话，会看到有一个 WMA， 会有一个竞技的比赛，好像 中国武术职业联赛， 对对，好像看的人挺多的，只不过有一个差别，就是有的时候他会带一个拳套，然后呢有的时候让我感觉就像一个拳击，跟我们想象中 啊你这个武林高手过招的时候得飞来飞去转两个回合，然后把一个人打落在地，这种感觉就不一样。朱大哥觉得这种武术跟我们所认为的中国功夫是一样一回事吗？ 这个是竞技武术，就是说还是回到那个核心问题，就是武术家怎么活，那么他如果不竞技的话，他就没有这个活路，可以说是，那他只能去干一些别的事情，干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他去打份工，或者他做个生意，那就会影响他的训练， 对， 所以你要是职业化的话呢，那你必须把它竞技化，竞技化就需要对运动员有保护，那么即便是说西方比较说是对抗性比较强的，像这种MMA 啊这些比赛，那么实际上他对运动员也还是有规则上的保护。 MMA 我一直有一印象都是假打。 MMA 不是 MMA 还是挺真的，那个 WWF 是 WWF， 对对对 对， WWF 会比较假， 对对对。 但我看那个比赛哈，我属于完全不懂型的哈，我就有的时候就发现香港电视台它也会放，就放完之后你会觉得怎么就像一个选秀似的，他参赛的选手而且都长得挺帅的，他也是天南海北，甚至有时候是外国人，然后也会让你说句口号啊，大家支持我什么，就跟歌唱选秀比赛似的。而且呢我后来就看一些资料哈，就说呢他其实每个比赛他都会弄一些规则，就比如说好像哪一年是2009年吧，就有一场比赛非常冷门，就是一个河南一个挺不起眼的一个小伙子，才90后，他呢当时呢是练传统武术，他呢跟这个对手是练过散打的一个专业的散打队员，叫韩开湖的，两个人的路数是完全不一样，他练传统就非常讲究这个标准和规范，很漂亮，就他落地的时候他会有些亮相什么的，这个是不是说他也是完全是要遵循你做一个电视的节目或者是一个比赛，你得有一些表演性的东西， 可能好看 是 第一位的， 对， 这个是能加分，但是真正可是你说实用性是谁比较贴近于你所说的职业的武术家？ 怎么说呢？ 是会不会有一个，就是简单来说，会不会有个重看不重用的问题？ 对对对。 看你是怎么用，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武术这个东西到了今天，它的很多用途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是说要讲这个健身价值，那么它有它的内家拳的一些这个养生的这一些练法，那么你要说讲究这个说是这个格斗价值，那么它有一些格斗的，你要说讲竞技的话，它有一些竞技的练法，根据不同的用途呢，那么它的价值就不一样。那你说从健身的角度来讲，可能格斗的那个就不实用了 啊， 就是看你、哦、看你拿它来干什么。 真是哈，这个在一代宗师的故事里面，张震演的这个就是最后变成理发师了嘛， 啊、 嗯，就变成理发师了。他的一个原型哈，据说这个张大春这个台湾的作家，他写的这个、嗯、有很多考证的这个历史，嗯、说他本来的原型呢是天字第一号特务，好像姓刘，嗯、好是真人真事，是军统的一个武林高手，可能还参加过什么委员长委员长卫队之类的， 对对对， 是真功夫。所以说他这个所有的技能呢都是有实战的这个用途的，但是可能在今天这样的应用于军事上面的还有吗？这种功夫 有 啊。 那、实际上呢，就是说咱们还回到张震那个话题呢、 嗯、 现在台湾的这个总统卫队八极拳还是一个必修的科目， 是 啊，因为就是八极拳它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个很老的电视剧叫做叫做那个什么第一保镖吧，就是、 嗯、 就是康德第一保镖是什么、 嗯、 然后那个电视剧呢讲的就是八极拳，当时就是乾隆时代的嘛，就是清朝的嘛， 嗯， 那么八极拳很早呢它就用于这个就是要人保护的这种工作， 嗯， 包括就是后来的这个国民党的要人很多找的都是这个八极拳的武士， 嗯， 所以呢在这个就是49年之后呢有很多的这种八极拳的大师都跑到台湾去了， 嗯嗯， 所以他就把这个传统留在台湾了 啊， 因为八极拳它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现象，我曾经跟八极拳的高手交流过，就是它的发力都很近，就是那种近距离的这种崩发， 有点像咏春，是不是也讲究这个？ 咏春也讲究，但是两个人的走法不一样。就是咏春它是一条直线， 嗯，对。 八极拳它是一个圆的拳打八方的这么一个方法。那么，所以它在这两个呢，现在都是就是说要人保护这块经常用的。比如说像这个，香港有一个师傅叫温建良，温建良师傅练那个咏春的嘛，他是培训过香港的这个 G4 的 G4 对, 对，那么这个台湾那块呢现在八极拳也是很盛行、嗯、 您有了解过中南海的保镖是用什么招数吗？ 中南海的保镖就比较杂、 嗯、 就是说他的这个格斗训练呢实际上各门各派都有、 嗯、 但是当时就是我党这边 啊， 他的这个就是练少林拳的人是比较多的 啊， 少林拳， 然后练形意的也有，因为周恩来本身他是一个形意拳的高手， 是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这个哦， 周恩来练过形意拳， 对，他的师傅是韩慕霞嘛，当时那个形意八大家之一嘛。 嗯、 那么当时在南开中学的时候，他就跟韩慕霞练， 真是 哎，所以哈，你看这个台湾这个喜欢选八极哈、 嗯， 这个中南海这个用形意比较多，他凭什么决定？比如说我们的要人保镖是学这一门招数， 这个标准在 哪？这个标准是什么、嗯？因为这个他认为特别厉害吗？还是 在中国呢？其实这个东西很看你跟领导的关系。这个就是说他 领导喜欢什么 武林大会什么的， 就是 谁赢了就练是哪一家的， 正好是这些人，他就是最早期的这些人都是练这个的 啊， 那么他可能就把他作为一个训练标准留在这个部队了， 嗯， 那么但是你在国外的话呢，就是说像美国啊什么这些、 嗯、 包括香港其实也是， 嗯， 他会有一个传统，就是说是我要采百家之长， 嗯哼， 那么他会定期的在世界各地请这个各种不同的武术家过来教，比如说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做《勇者行动》， 嗯， 叫《海豹突击队》， 对对对。 那么里边呢，他的主演之一是一个黑人， 嗯， 你看他的介绍就是那个泰拳专家， 泰拳， 对，泰拳专家，实际上他的师傅呢，就是国内有一个MMA 的第一人嘛，就张铁拳嘛， 嗯， 张铁拳的地面技术是一个人，就是他抱禅那些， 嗯， 他的站立技的教练之一呢就是这个黑人的师傅、 啊、 一个泰拳拳王叫黑虎、 嗯、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海豹突击队呢他在找这些 武术家的时候呢，他找的量是非常之大的，包括就是李小龙的几个传人，就是 一路山道 一路山渡 啊， 然后他在美国的这几个他们都找过 啊， 这个泰拳的他也找，然后柔道的这些他都有找过 啊。 实际上在世界来讲呢，特种部队他的一个发展方向呢，就是格斗技并不是很重要，因为实际上如果你用枪的话，没有什么武术家能打得过枪。 对啊， 像在电影中那种。 对，所以我就 我以前听说过有一个人，这个也是练功夫的，他说，真正实战中，你有一块砖头就比人家厉害。 那为什么还要练呢？你说现在这个，如果是真是战争的话， 对， 你练 别人空手，我有一个棍子什么的，是不是就比对方厉害了？ 它的真正的实用用途呢，除了极少数的，就是说像这种要人保护，那么它有可能近距离发生一些，跟这个非常之近的一些冲突，比如说有人近距离拿着刀，要去扎这个人，或者说是示威者什么的冲过来呢，他需要近距离的这种制服他。最多的价值像攻击型的这种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啊，海军陆战队这种，那么他的练功夫呢，实际上是模拟一种实战的状态，因为即便是在真实的仿真训练，比如说用这个彩弹枪互相之间的这种枪战，实际上它也模拟不了实战之中的那种惊心动魄的 有紧张的感觉。 对，但是两个人如果说真的打在一起的话，那么他这种状态就会模拟的更真实一些，这种是脑子一懵，肾上腺素的， 就是 可能练的是心理， 听上去练胆儿， 对，没错， 就是练胆， 就是练胆。 好，所以在军队当中，可能这样的技术它更多的是一个参考的价值吧。我们不说这个，真正有多少用，但是在电影当中，未来这个朱大哥觉得，现在你看从香港的这个传统的套路已经跟现在电影的剪辑手法有关系了，是不是这就意味着以后我们看到武侠片中的主演越来越不能打，可能以前比如说最早演黄， 我觉得得看你遇到什么样的导演， 黄飞鸿的这个最早的这个演员他是行家，之后李小龙可能就半路出家，那可能再到后面这个成龙李连杰，这个就可能他的怎么说呢，这个功夫的专业程度就越来越往下，但是好看的这个外形的程度 就 增加了。 之后就是什么樊少皇啊吴京啊， 对，您觉得以后会不会说这个 武打 的 明星就越来越不能打？ 应该说大趋势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就是说，因为他演员有他演员的这种专业的训练，那么武术家有武术家的这种专业的训练，那么这个里头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培养一个武打演员需要多长的时间，如果你专门为了武打去培养他的话， 所以那种电视节目它是有市场的，就中间你可以发掘一些， 咱们下次搞一个武打比赛的选秀，我是高手，我是高手，让大家打一场。 他其实国外也这种事情也很常见，比如说那个The Rock 的那个演员，就是他不是有一个那个叫岩石吗？ 对，岩石， 对，岩石，他本身就是美国的一个摔跤冠军嘛。 对对。 那么他就是说在这个比赛之中脱颖而出，也赚了不少钱，然后接着他还有电影的梦想，那么他就出道了，出道了，那正好他的片子也不错，他现在就是一个不错的演员，包括就说像那个谁 Steven Seagal， 他本身是一个合气道大师，那么也确实是，就是李小龙其实也是，他在好莱坞之所以能拍电影，实际上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武术教练，那么他培训了不少好莱坞的明星，那么接下来借着这个途径去走，那么我想未来呢，就是武术家要走影视这个道路，还是要接近影视圈，就是他如果他真的想这么做的话， 如果要在打跟演当中挑一个比重的话，演的成分比打要多一些。 对 啊，这个王家卫在自己的这个手记里面说，他96年的时候在阿根廷拍《春光乍泄》，说在阿根廷的一个车站看到两本杂志，这个讲中国两个人，毛泽东和李小龙。所以这个武术哈，你不能够否认。虽然说可能普通中国人，经常有些特别没见识的外国人，经常会碰到个中国人说，你会不会功夫啊？这个普通中国人可能功夫的程度越来越 会下降，但是这个功夫作为一个形象塑造或者是文化身份哈，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有很强的这个意义的。在这一方面，这个港片在当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咱们接下来啊可以再聊一下。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半醋。 今天请到和我们一起的是军事专栏作家朱江明大哥。 Hello， 大家好。 这个我在外国，我记得有一年在比利时哈，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儿，我是生平第一次见着小偷偷东西。嗯，怎么着呢？那个小偷呢，他上来就说：“哎，这当然看样子也看出来了，说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啊？哎，是中国人，那可能以为只是一般的外国友人，大家打个招呼哈，打个招呼。然后呢，你让他怎么着？他说啊，中国人很厉害，功夫很好，他就会说。然后呢，他就会说，那咱们来比划两下吧。啊，那不是我啊，是我。”边上一个朋友，他那就比划两下，先跟他握个手，然后呢就做事要摔跤。我站在边上，我就看到了他一只手摔跤，一只手往兜里掏过去了。啊、当时我就说：“我说你干嘛呢？”啊、然后呢，哎，他悻悻的就走了。 没有，他这个是不是意思说，你看我不仅能动手，我还能顺势能捞东西？ 什么？我估计他这一招就是专门偷中国人的时候用的招数。普通人旁边说：“这别人用还说你们中国人啊，功夫很厉害。啊”好，比如你这个一下子就觉得这是跟你表示友好呢。啊、借着这个混乱之际，他就来掏你兜。嗯、所以呢，后来我就总结说，这个人。功夫不行，他这个掏兜掏的实在太动作太业余，但是 动作好，这个人品也不行吧？你说真的是打功夫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么个动手动脚吧？ 其实就是这种突然之间过来，就是跟你切磋这种是挺不礼貌的。 好， 就是原来老一辈武术界有这种事儿， 嗯， 现在可能一般来讲都是直接报警处理，不是你要干嘛？ 哎，你说到的这个倒确实，你刚才讲的这个形象和身份认同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感觉哈，以前有句话你说是穷文富武，就是有钱人他得有时间、有钱、 对、 有精力才去折腾。 你像叶问就是裴德里， 哎，但现在你知道，我们从小看那个广告嘛，除了蓝翔之外，还有各种武术学校， 对， 是一般是在山东啊、河南什么的， 对， 给大家的印象就说呢，你是学习不好，或者你找不到更好的出路，你才会去学这个， 大家会 是不是？得反了说，现在不是穷。 我们今天可能脑力劳动者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高，大家会觉得你这个体力劳动可能有一点，这个就不是那么体面的一个职业。 嗯，那真的是有职业的武术家存在吗？一般都是些什么人？是不是年轻人就非常少了去练这个东西？ 现在职业的武术家是很少的。 嗯， 就是说，包括老一辈武术家，那么除非他是体制养起来了。因为在中国它很长一段时间它是一个体制社会嘛， 嗯， 那么你离了体制就会死，你连粮票都拿不到， 你得有单位， 对， 嗯， 你没单位那就会完蛋， 嗯， 但是呢在国外呢这方面会好一些，就是说比如说日本还有说这个欧洲， 嗯， 因为我曾经跟日本就是说日本那边的武术家聊过，他们有一个叫大东流的一个组织，就是专门负责发掘整理这种传统武术，然后把它就是这个搞这种竞技吧，然后这个包括说把一些技巧说融到这个他们日本的空手道啊这些技术里头去。中国有好多的老武术家呢，比如说像这个形意拳，还有说这个新意把，新意把实际上是就是说少林他有他的形意拳的传承，那么少林就叫新意把，可以说是少林看家的功夫之一。这些传统的武术家都曾经请过去过，因为其实传统武术呢，今天来讲呢，很多人觉得是花架子，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练传统武术很多确实是花架子，但是真正老一辈武术家呢，他当年就是说经过实战这些，他还是有他的一些，训练上的一些优势的，比如说他对这种。核心力量的训练，像这个孙禄堂老师，这个当时的孙氏太极拳的创始人，他曾经表演过一个动作，就是一边贴墙，一边他的这个 腿就立成90度， 是背贴着墙。 对，另一条腿靠着墙，整个半个身子靠着墙。 嗯， 那么接着直接把一条腿挂起来90度。 嗯， 那么这就说明他实际上是利用这个腰腹的力量就把这个腿提起来了。 嗯， 中间没有任何的借力，或者说是一般来讲，你提九十度，你这个身体要平衡倾斜过去嘛？ 是啊，对，你会撅个屁股、扭个腰什么的，对吧？ 没错。那么这个就很厉害。那么这个其实现在呢？像 MMA 之类的，他都很强调核心力量的训练， 嗯， 就是 基本功，可以这么理解。 对，他现代的运动科学就讲究叫核心力量。核心力量是什么？就是说你腰腹背，就是最接近人体中心的这一块的这个小肌肉群的锻炼。 嗯， 中国功夫呢，它有好多训练呢，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像站桩之类的。 没化妆， 没有什么用，但是 扎马步， 对，实际上他的训练呢，就配合呼吸之后呢，他是能练到这个核心区的，就是人体核心区的，而且呢，他的效果其实是蛮神奇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说之前在大学里呢，就跟他一块儿训练嘛，那么他就是练形意，他练形意，他就只练站桩，那么当时大家都觉得他就是这个不是很实际，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他练了很多年之后，就是说10年后再见呢，那个家伙一个是他的双手啊就跟铁一样，但是我们很确定他没有练过那种排打功，就是硬气功那种的。 哦， 然后另外 跟铁一样是什么意思啊？ 特别硬是吧？ 特别硬，就是你一旦跟他交手说胳膊一碰的话你会觉得很疼。 对，高手一般说一摸手就知道是不是高手。 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他动作已经快得很离谱了，就是说 他每天蹲在那不动也能快啊。 就是这么神呢、啊。所以就你会你会开始对自己的这个科学训练， 这不科学。 对呀、啊，这太不科学了。 但是它真实是存在，因为就是这个玩意儿就不好说了， 没法解释。 对，也不是，就是其实，中国功夫它很讲一些细节的挖掘，就是说动作细节，比如说你这一个手，你的握的姿势，包括说这个动作，这个手指是朝上是朝下，怎么一个角度，它是有讲究的，有讲究呢。你那个东西你是看录像，你是学不来的，因为 一定得手把手教。 对，手把手教你。那么这一块呢，就是现在的这运动科学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你会发现那个这个东西是很科学的。确实是 啊， 包括前一段我跟咱们解放军参加澳洲比武的一个高手，就是手枪射击的冠军，那是拿世界比赛的，他就说在这个使用手枪射击的时候，那么这个手指在扳机上的接触点，对这个精度是有直接影响的。比如说你想打一个什么效果，那么可能他这个手指靠前靠后。它是有讲究的 啊， 然后我跟他练完之后也觉得是大有启发， 是 吧？啊，所以 真的是在毫厘之间哈， 哎，所以就是说到这个国际比武或者中外交流，这个中国武侠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意象，就是打日本人。这个恐怕是李小龙开始说啊，把东亚病夫的这个招牌跨一脚，然后主要的对手要不就是这个金发碧眼的洋人， 啊、 要么就是日本人。 就是、 所以，所以今天这个中国武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跟国外的，比如说你刚刚说。日本大东流或者说美国的这种训练，它会全世界各种的博采众长的这样拿来训练、中国的武术相对来说可能我的理解哈，接受外来的东西要稍微少一点、或者说不是那么一个开放的一个系统、在交锋或者说在比赛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个这个劣势？ 劣势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这个我不怕得罪人的说，因为实际上中国武术曾经是很开放的，就在那个民国时期，你像当时中央国术馆的朱国福老师，他是第一个把拳击引进中国的一个武术家，那么他包括参加过英租界的这个拳击比赛，是获得名次的，当时的中国武术家呢是不怕跟国外交流的，包括现在还健在的武术九段蔡龙云老师，他是在这个上海曾经参加过就是抗战胜利之后，跟这个美国拳击手的这个比赛的，那么也成功的打败了美国拳击手，他就是说当时的武术家呢实际上就是说不服就整， 这么一个态度， 不服打一辈嘛， 对，不服不服就打嘛，上擂台嘛， 对。 但是现在呢，那么前一段有一个天山武林大会嘛， 对，这个可逗了。 天山武林大会这些高手，曾有一个武术家练太极拳的，就传统武术，他跑到现场去说想跟这个各位掌门交流一下， 对， 那么各位掌门都不跟他交流，不跟他交流，实际上就是客观来说就是心里没底。 嗯， 但是这个你没办法，因为你第一个大家都是混碗饭吃不容易， 啊、 这个 他们那套行头也挺复杂的， 就是人间不拆嘛。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由于你实际上就是说你练好真功夫，其实对于你的盈利是没有任何的好处的。 嗯， 你现在不能打死个人什么的， 对，那么 杀人要偿命。 最后好像变成招商引资了，是吧？这个 对，它就变成一种文化符号了， 旅游嘛， 旅游。然后这个或者说是我搞一个这个培训， 对， 然后招徒弟，打知名度，然后这个养生。 嗯， 现在好多大师都是讲究啊养生武术。 但这样的问题中国存在，外国也存在啊，外国也不能够随随便便就打一架打死人啊。 外国它有一些这个。竞技比赛呢， 啊， 它、就是、的实战性还是很强的。比如说像这个日本的极真空手道， 嗯、 那么它虽然说是不准打脸、不准打头、 不准打， 但是它真的是一拳一拳打到你胸口啊。那么对你这个抗击打能力和这个实战的格斗能力，因为你说演示说我这一招怎么破，光一下把你放倒，那你说的容易，大哥，那真一拳打到你胸口，那真是一口气喘不上来了。 真是哈，所以说到底，你这个武术要能够在今天存活，它必须要有一个商业机制能够支撑它。比如说像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经常搞个拳击比赛什么的，那这些哥们儿就真的能打。 没错，可能现在在国内哈，真的是要把这些希望寄托于像马云大师。 哎，说到马云 大 师，马云功夫水平怎么样？ 呵呵呵呵，俩字儿，呵呵。 这马云说了，他说希望以后大家不要记住我是一个商人，而记住我是一个太极大师。 对，他的太极禅呢，实际上还是以养生为主，那么也是符合现在中国富人的这么一个客观的需求，就是人有钱了都怕死嘛。那这个东西，他挖掘的是武术其中一部分的价值。 嗯。所以实战可能马云还得靠雇保镖来解决。 那必须的，人们。 好，这个今 天 非常感谢朱大哥啊，给我们介绍从电影当中的武术到军事当中的武术到生活当中实践的武术，真的是长了知识，开了眼界哈，非常谢谢朱大哥。好，在今天的这个全媒体的话题部分，我们来关注到在香港今天呢是有警方的人员已经前往印尼的爪哇，好进行一个被虐印佣的调查搜证。这位被虐打的印佣呢是叫 Arwana， Arwana 呢是有一个现在大家画面上面看到是已经打的是鼻青脸肿。那据说他的雇主昨天晚上在香港机场呢也遭到了逮捕。这一次的这个虐待印佣事件也是这过去的一年当中连续不断的这个家庭暴力哈，这个家庭暴力施加的对象是家中的工人，在香港发生的其中之一了。那也引发了一个国际的抗议。在上周呢，香港周末是出现了警方说超过2100名外籍佣工的一个游行和抗议。在国际媒体呢，也有不少的媒体发出这样的报道，认为香港对于外佣是存在一个歧视和一个压迫的状态。大家觉得好这样的事件是否在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我们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今早我们看到的电视画面，香港劳工处和警方呢已经派员前往了印尼爪哇，对于之前涉嫌 被虐待的印尼籍的家庭佣工的伤情进行录口供以及搜查取证。而昨天晚上的消息呢，这位印尼女佣的雇主已经在机场试图离开香港的时候呢，被带走调查。好，这个事件也是激起了国际反响，印尼政府呢是致函香港特区政府，敦促尽快解决或者说处理这一个虐待家庭佣工的事件。在上个周末，香港有超过2000名的外籍劳工在街头游行，是抗议这一次的虐佣事件。那回顾到去年整一年呢，类似的事件不同程度的都在香港有见诸报端，在国际媒体也有不小的曝光。大家是否认为哈，这样的印尼这样的外佣，不管是菲律宾籍还是印尼籍还是其他这个国籍的人士，在香港遭到一个不公正的待遇啊，对香港的国际形象是否有损害？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0120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欢迎。首先听到来自香港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刘先生，您怎么看这次的这个虐待应用的事件？ 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在应用事件应该它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算是个案吧，因为毕竟香港那么应用非用的几十万人，那偶尔出现这几个那种变态的雇主，也是我觉得也不是特别不正常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对香港来说，可能应该要考虑考虑，从制度或者是法律方面多来保护一下这些外佣吧。可能因为毕竟还是对香港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资源吧，劳动力资源。 就是您还是相信这只是一个个案？ 对，我认为应该是吧。 好，谢谢哈，香港的刘先生认为这是一个个案，但是也有制度层面的反思需要进行。香港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张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对待这个案子来说呢，我个人认为呢，不会太影响香港的这个形象，因为这也是个个案嘛，又不是普遍的。但是这个打人是绝对是犯法的事儿，香港不要说你打你家那个工人也好，或者打任何人都是犯法的。所以是一定，这是个刑事案，这个由政府会通过法律来制裁这个雇主的。所以我认为呢，如果说是影响多深的影响，对香港来讲，因为美国也有，中东也有，而且打死用人员都有。但是我觉得这个香港，我们可以深层次的考虑一下。香港人好像这个法律是个法治的一个社会，一个城市，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人变得这么暴戾啊？这个从政治上程度来讲的话呢，这个可以研究一下，探讨一下这个香港人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个 第二的话呢 是 啊，这是从政治上面考虑的啊。就包括以后呢，我一讲那个事情就大了，因为什么？97年以后，给香港这么多的好处或民主，反而把人。把人培养成暴力啊，谩骂了，打了。另外，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政府该有一个机制，也不能是老是为了这个家里面请的这个用工的利益。虽然他们是弱势群体，但是呢，也有个别的这些阿姨啊，这些工人呢，在家里面确实做的不尽人意，甚至做的是非常比主任的懒惰。因为我也有个朋友，他们。有两个朋友，他们的情况也是更糟糕。工人睡了8点钟、8点半才起来，甚至主人要早饭给他吃，又不能骂他。他这里骂他，你给我机票我走啊，还给他一个月的工资。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机制来投诉这些用工。因为我订的合同，你没有按照合同他们做事，但是又打我们打啊，骂也不打。所以呢，搞得那有的主人他可能是忍无可忍啊，可能做了一些犯法的事。但是有的人呢、甚至是忍气吞声，那怎么办？我反正我主人烧给你吃，所以我觉得也有个机制来监管这些阿姨，因为香港有几十万的这些用工的话呢，应该有一套法律，而且是平衡的，也要照顾他这个弱势群体，也要照顾这些雇主的利益。 好， 我是这种想法。 好，谢谢张先生哈，这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意见，需要有一个解决争议的机制。深圳的王小姐怎么看呢？王小姐您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形象问题不用考虑太多，因为每一个社会、每个国家都是有很多面具组成的。那么，作为一个成年的理性的一个人，他们不会因为 某一个点，然后去以点盖面的去评论一个地区。 嗯，所以您觉得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这一次的事件？ 是啊，因为每个国家它必然都会有一些这种这类似的事情发生，然后就凭一个点你去果去断然一个地区，那是不公平的。如果是他们就凭这个点，那也是说明说这个下评论的这个人他自身的问题。 嗯，好，谢谢哈。王小姐认为这可能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个事件。广东的陈先生呢？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您觉得这只是一个个案吗？还是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喂， 应该是个案吧。 嗯，您觉得是个案，为什么呢？喂，陈先请讲。 有听着。 嗯，您刚才说这是一个个案，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可能去投诉的是一个人吗？ 不是全部是不是 ？ 嗯，好，谢谢啊，陈先生，我想他的这个理由也非常的明显啊，因为只有一个人去投诉。当然在制度层面呢，现在香港的这个家庭佣工的统计数字，光是菲律宾籍的就超过了20万人，而这样的家庭佣工往往是经过中介的机会来到香港的家庭服务，每个月呢这个有一个最低工资的保障啊，大约是4000元港币不到一点，这个当然还有一个雇主家提供的吃住，另外呢有一个包机票，这个待遇到底是高还是低啊？我相信大家是会自己有一个评价。但是像刚才张先生所说的，现在出现这样的雇佣的纠纷和矛盾，确实缺乏一个调解的机制。很多的雇主有一些这个抱怨，而相信更多的会有家庭佣工啊，这个也是在香港是身在异乡为异客，有更多的问题，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有的时候呢也会酿成这样极端的暴力事件，变成了雇主和这个被雇者互相之间的伤害的行为。当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每个人都非常的遗憾。也感谢所有今天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楚明奇，再会。